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哼，系咧，即系讲理想我有咩错咧？即系讲下。到我唔会有错啦，系咪先？到我啦，咁啊都系表妹啦、 嗯。 但表妹之前都要讲一次嘅。八月十八号，咁啊 Vega 六周年，咁、 嗯、 啊非会员500蚊位，会员350蚊位。咁、 嗯、 但系如果你跟我去咧， 都系三百五， 都系350。咁、嗯、我希望咧就系、是、自己搞一个小型房聚啦。咁、 嗯、 啊包一围，至两围啦。咁、嗯、啊最多我两边走嘅啫。咁啊，而家有得一個人報名嘅啫，因為我哋預咗錄噶嘛， 係咪先？ 揀錄嘅嘛。咁啊，希望某個啊過嚟傾下偈啦。乜、 嗯、 你問我乜，我乜嘢答你㗎？你知啦嚇咁啊，譬如你而家係中意政治嘅嘢，咁有時我喺呢個節目，唔係好方便講啊。尤其是講 都係講得迪士尼啊， 係都要講迪士尼啊。我好撚想話共產黨嘅，係咪先？聽 OK 啊，過咗兩集啦，唔肯話講呢啲啦，係咪先？喂，我其實我都兜口多面講啊，我唔，但係即係或者你問啦，點樣睇大陸啲女啊？嗱，啱啱有個古仔、 嗯， 就有位網友咧，又約咗我去深水埗食飯，去間米芝蓮三星。定係韋之蓮點名嘅嘅咁乜撚嘢大排檔食飯，好撚好食喎， 好撚好食， 就兩條友食1000零幾蚊喎，都好撚珍貴喎，但係唔使驚，我打算請白武食 ，OK 嚇、 啊，直食只奶要慳兩嚿水，屌你啦，啊係啊，係白武先可以嘅啫，但到時你所以你叫白武封利是俾我都唔好少1000啦，係咪先你？哇，好撚好得噶，咁因為咧嗱我我。咁佢有啲嘢，因為聽我節目啦，咁啊咁想見下我傾下偈啊嘛，我去傾偈啦。咁佢咧就講咗一個佢自己嘅故事俾我聽。咁佢話咧，佢以前咧就因為佢係做 I T 嘅關係啦，咁其實佢講嗰啲 I T 我唔熟嘅，我唔知乜嚟嘅。你喂佢肯定同你好傾啊，因為佢啲 Google 嗰啲嚟噶，係唔知咩中國 Google 定乜？哎呀唔係，中國冇 Google， 我又唔識講。總之係互聯網啊 I T 嘢啦，佢同你應該好好傾啊，傾 I T 嘅嘢，咁、我就唔知佢，總之我知佢做 I T 啦。咁佢啊，可能機緣巧合啊，就識咗一個 model， 咁、分咗手噶啦，分咗手 model， 分咗手噶啦。OK， 咁跟住而家就又再機緣巧合咧，就識到一個普通女仔，普通女仔。咁咧呢位網友咧就同我講，佢話想送部 iPhone X 俾佢。嗱，因為點講？因為佢拍拖男嘅關係噶嘛，咁我當然係唔會反對啦。咁、但係咧，我就同佢講咗一句説話，你記住，你送開，你就要送。你唔送開，你又可以好孤寒。或者可以送埋呢啲好撚平嘅嘢。但你送開，你就要送，就等於我都係上三妹咁。可能上三妹唔會叫我買嘢㗎。哇！跟住我又要買面膜啊，因為送開啊嘛。你送開就係咁叫你買啲面膜，乜柒都咩屙膠啊！我個九嚿幾水佬啊，乜柒都叫你送，好似香水啊，嗰啲大陸妹都唔撚搽香水噶啦，真係係咪先？仲要送啲名牌支香水喎、 啊？就話每次上去洗頭水都幫佢買啊！ 哇！我就同佢講話，你千祈唔好叫我買洗頭水冇喎，你咁撚重嘅啊！咁啊，佢即係。只要買開你就要買啦，但你唔買開咧，咁其實之外有啲時間啱啱識下上三妹唔使買開噶嘛，咁其實唔使買，一路都唔使買嘅，喺到好後期上三妹先至叫買開一次，唔知買開乜撚嘢嘅，買開一次就係咁買啦。咁我嗰陣同個網友講，我都話喂其實你哋係拍拖嘅，純拍拖嘅，咁送嘢係唔緊要嘅，但你就而家呢個說話就唔淨止同呢位網友講啦，而家同廣大網友講啦。如果你真係拍拖，冇你送乜都得，你送層樓都得 ，OK。但係你送開就要送，層樓可能送開唔使再送開，但係你送啲 iPhone X 啊，或者送啲金鏈啊、名牌化妝品啊，你送開你就要送噶啦。咁你其實呢啲唔使問我哋噶啦，你自己諗下。 喂，你自己可唔可以有個咁嘅負擔啦、啊？當然人哋請我食飯都米芝蓮，咁佢 iPhone X 就 iPhone X 啦，有乜所謂咧？咁樣咁、啊、就唔會有大問題啦、啊、即係我想一次過解答曬啲網友呢啲咁嘅問題、啊咁第二個問題 咧，我會建議佢等今年 iPhone 轉款先再買咯，因為 買咗咯，買咗咯，買咗咯， 買咗啦， 買咗啦， 會平啊，因為 咁愛嚟噶嘛，係咪先？啊，愛定係乜撚嘢？我佢唔知啊，總之唔係窮啦呢次啊，係愛定係乜撚嘢？啊，唔撚知唔係呢句啦。咁樣咁第二樣嘢咧，其實到今時今日都係嘅。有啲網友咧就成日喺啲微信啊、Facebook message 啊，咁啊就問我一啲我唔知點樣答你個問題。 例如咧， 唔係，我知點答嘅，但我一個雙重標準嘅問題嚟嘅，佢尋咗隻雞，或者係一個骨妹，邪骨妹咁樣，嗱、好坦白啊，我而家我講咗呢樣，我希望唔好再有網友問我呢啲問題。如果公開講，你會尋一個性工作者，一個小姐，一個邪骨妹，公喺呢一度，我會同你講。愛是最大權利 ，OK， 冇嘢大得過愛嘅、，OK， 你中意就去啦，但你只要唔怕俾人呃大前提底下你就去啦。但如果你私下問我咧，我就冇搞錯啊，唔諗好啦。嗱，記住係同一個問題嚟嘅，記住啊。 點解唔好咧？ 我大佬，喂，你好撚都麻撚煩嘢噶嘛，即係你會。譬如最撚，我以前都講過嘅，我就前頭嗰做過一集節目，我都咁講。因為而家又有啲網友嚟問我呢啲咁嘅問題，咁我就話：喂，你會嗌交嘅？你一嗌交，喂，講真，你個男仔，尤其是男仔啊，譬如可能，就算你可能個男仔唔啱噶嘛，嗌交個當然冇話邊個啱意，邊個唔啱啊。但係男仔可能錯多少少，即係男仔一講一句呢個説話，你都做雞啊，我都中意你啦。你赢晒，你赢咗噶，呢个交你赢咗，输 咗个交， 啊，你依个交你系赢捻咗，佢冇声出嘅，但你又真系输咗个感情落去，咁其实，喂，你可唔可以唔讲呢说话先？你得口得面对住我讲，你梗系得噶，但到你嗌交嗰时候，喂，我要赢噶嘛，人啊就要赢噶啦，咁就点解你老母你都做鸡嘅啫嘛，我都中意你啦，你话而家咁样都唔得， 咁就搞掂啦， 咁就搞掂噶啦。即系你好捻难一个人系唔会咁样做嘅，因为你嗌下交，你都希望赢噶嘛， 你上头噶啦嘛， 尤其是你自己嗌佢唔赢嘅时候，你第一个一答呢句嘅，你就赢啦。咁呢句系百搭嚟噶嘛，但呢句百搭就害死人噶啦。你自己可唔可以唔讲先？当然啦，我得口得面问你，其实我梗可以唔讲啦。爱是最大条，我爱佢噶嘛，你爱咪得咯。但你唔可以，你唔敢保证你自己唔会咁做，你唔敢保证嘅话，你不如就。佢就唔好啦，除非當然啦，我哋有好多網友啦，都同啲性工作者拍拖生仔啦，咁都有一個，我到而家啦，都有啲好結果嘅，咁當然我喺眼見好多未結婚就已經屌你啦，傾家蕩產啦，借貴你啦，同條女一齊剔嘢啦，又 high ice 又 high 揈頭啦，乜柒都有啦，都有嘅話聲俾你聽，即係但係。所以但我因為呢啲嘢太變化太大所以就唔好問我啦因為你兜口兜會問我呢即係私下兜口兜會問我呢我一定唔贊成因為太撚複雜但係公眾呢個平台公眾對住幾萬人講我梗係愛是最大權利都贏緊緊㗎嘛就係你明白嗎贏緊緊㗎嘛係咪先我唔會俾人執住一句說話屌你囉啲話牛你搞撚錯愛都唔撚得我咪俾人執住㗎嘛係咪先咁我咪贏緊個個贏緊緊囉。我做節目都講一句樣嘢講樣嘢我自己贏緊緊㗎啦。咁何況你哋私底下嗰個同個女朋友嗌交個太太嗌交你都係想贏緊緊㗎嘛。好啦無謂當然你自己有啲人係可以真係當然我哋有幾個朋友都知啦都好識收斂啦譬如呢啲說話唔講啦但係我唔咁唔係個個係咁㗎嘛。嗰一堆識講嘅唔會講呢啲說話嘅。咁當然佢一個美好家庭啦而家。個女又唔知幾多歲個仔又唔知幾多歲又讀書啦咁正。咁有啲又買樓結婚啦買樓點。幾撚好買樓點。嘩呢啲真係掂撚晒啦。即係但係你要睇下你自己係咩人囉。 係啦。 Okay? 即係唔好再問我啦。 即系你谂下呢一件事会唔会系一条刺先咯？以后如果你觉得系会系一条刺嘅话，咁、啊、就冇啦。 系啦，仲有一样嘢唔好谂咁多咁多，即系其实我就觉得你行出呢一步，其实你已经系一个好大嘅问题啦，因为佢卖个 service 俾你。 嗯， 但系如果你 即系一个专业嘅服务。而你去， 你爱上嗰个服务啫嘛，其实 系咯， 你爱上嗰个服务啫嘛，咁、嗯、其实呢个服务第二个都俾到你噶嘛， 嗯， 即系所以咧，表 即系你搞清楚你系爱上佢个人定系爱上佢服务先咯， 系啦，所以咧，表妹阿姓 X 宝嗱，我斗翻翻嚟翻几捻老嘢，就系有呢一样嘢啦，因为我觉得佢唔系代表中意我嘅， 嗯，佢系提供个服务啫， 佢提供个服务，但系。但系佢又亦都可能为，亦都可能系咁啊！想搵头住，搵个码头拍一拍啦。 嗯。 啊，点解搵个码头拍啊？因为我呃到人啊嘛。 嗯。 因为我疏爽啊嘛。 嗯。 啊，哇！呢、這个又剩一嚿啊！咁样个侍应又剩一嚿，你毛巾仔又搵五兜。 嗯。 你我每次浴巾我都俾多一百咁样，佢觉得我好有钱嘅。 嗯。 佢觉得我啊，当然我唔系啦。我系穷啊！屌你个閪，我都系咁样样噶嘛。 嗯、 但系佢会觉得我有钱，咁啊，起码搵个码头拍啦。 嗯， 咁我搵个码头拍，佢对我咪玩佢啲方法咯。 嗯， 可以上个再上个上三集咁。 嗯嗯 咁佢咪扮呷醋咯。 嗯， 扮嘅啫嘛。如果你两个但呢啲嗱，我叫得网友唔好。 嗯， 我当然唔会沉啦。 嗯， 但系好坦白。 嗯， 我又觉得好好玩。喂，好啦，好玩喎！ 喂，嗰条女妖，即系我同你一齐去玩见过两次啦，我就最怕见到呢啲女，我真系即系以后就算我拣唔到女，佢坐喺度冇人拣，我都唔会拣呢啲女。 好玩啊嘛！你唔好嗱，咁咧嗱，首先一，即系我唔会同佢我清楚我自己定位啊嘛。 嗯， 系。呢、這個定位就係我同啲我係俾一個煙我嘅煙味柱啦，即係坦白講，我唔沉得嘅， 嗯， 我係一定沉得嘅，我唔可以拍拖嘅， 嗯， 因為有網友做版啊嘛，睇我做版啫嘛，有好多網友睇我做版咋， 嗯， 話聲你聽，即係我玩酒店中佢哋就玩酒店中，我去愛情情主題樂主題酒店嘅主題酒店，我去咩清清世界佢哋真係去啊， 嗯， 即係唔係模仿我，即係我玩乜佢玩乜嘅，如果我自己真係沉。仆街嗰班網友就會走去沉，我係唔可以咁做啊！就算我見到一個好撚中意嘅女仔，我都唔可以咁做。 嗯 ，OK， 我夠識講，到我溝一件女，我到時我自己都可以講啦。愛是最大權利啦，係咪先？我識講啦，到時屌你，超沉你老尾，愛是最大權利嘅，大家你嗌得贏我啊？係咪一樣嘅啫？但我知道我自己個定位，我唔可以。 嗯、 就算見到一個幾好嘅性工作者，或者一個幾咩啦？我都唔可以同人拍拖，一拍拖一沉就俾啲網友做借鏡，佢跟住砰砰砰砰咁骨牌咯，下來、嗯、好有好結果啫，唔好結果咪害人咯。 嗯， 所以我定位都定得好清楚，但係有呢啲咁嘅女埋身，你又真係好多好玩啫嘛？你唔撚理我啦，你上次屌佢都唔屌我啦，你唔揾我咁樣啊 ？OK， 咁我覺得哇！上次雖然都有少少鬼鬼地嘅、 嗯， 但係真係屌一個犯撚賤咧，個人仔就好街咁嘅刁民牛仔，因為咁撚犯賤嘅人，你明唔明白？好啦，咁跟住啊，咁因為上個禮拜聽咗啦、嗯，因為佢哋報警嘅關係啊嘛，咁呢女就唔可以成排睇啦，咁成排睇要揀，要逐個揀咧。 唔好煩啊！ 開頭咧，阿林林咧喺你未嚟咧， 佢、哦、打過嘅，佢有帶過嘅， 冇帶過，佢已經打開佢嗰個 群組 微信群組。就点啲相俾我睇嘅、 嗯， 我觉得诶，喂、欸、呢件得、啊，呢件唔啱你噶，咁我就知道，诶得噶啦，我明噶啦、 嗯、 ，OK， 肯定真系张相个真实程度同人个真实程度系唔真实啦、啊，话俾你听 ，OK， 嗱、啊，即系知道啊，嗌到过嚟都俾你弹噶 啦，系啦，话嗌到过嚟一弹鸠拣啫，你知捻事，你呢个唔啱你嘅，咁拣咗两件，跟住就碌话诶呢个得，我呢个得闲。哇！呢、這個梗得閒啦，我心諗，哇！呢、這個撈飯餵貓都唔食啦，大佬點你得閒啫，我唔得閒啊，大佬。咁今日傾多兩傾，我算啦，唉，你表妹得唔得閒啊？ 咁啊得閒咁啊，咁我跟住同 佢都覺得好意外啊，又揾翻佢咁撚犯賤嘅， 係咯。跟住我同阿林講，喂，嗱上次表妹咧就冇過夜嘅，咁啊你又同佢講啊，叫佢過夜 ，OK， 係唔好煩，咁跟住咧，阿林林咧就喺個谷就叫阿表妹過嚟啦，咁一過嚟。咁即係真係喎，兜口兜面就同阿表妹講：喂，人哋咁好，邊個人哋啊？即係我啊 ，OK， 咁好，你都唔鍾意，又特登過嚟揾你，之前冇 特登之前個 group 揾唔到就過嚟揾你啦， 係啦，但係都係冇過呢句啦，啊，特登過嚟揾你人哋，啊，你對佢好啲啦，你要乖啦，哇， 要乖喎， 大啊，你所以你嗰晚你唔見到。我成晚話你乖唔乖啊你咁樣你見到啦咁我問串兩句我叫佢乖唔乖㗎乖啲喎咁樣㗎嘛咁跟住佢啊 好撚唔順係我見到佢 㗎好撚唔順喎 好撚 係俾阿林林炸軍炸完啦嘛咁跟住佢話啊得啦咪坐低啦嗰陣你咪嚟㗎嘛咁當然同佢因為佢玩緊即係我其實而家呢就玩緊一個新嘅 Apps 啊就叫火山直播，就同抖音差唔多噶，因為咧我聽人講呢啲咁直播咧，好多女人好多女人除衫噶嘛，冇，我到而家揾唔到，我揾唔到， 咁有冇網友有網友有嘅就成彈過嚟啦， 啊，如果有啲網友揾緊一個 Apps 叫火山直播嘅，有揾到一啲好疏爽嘅女仔 ，OK， 啊，或者偶爾走下光嘅。咁你不如就將嗰個號俾我啦咁我睇下因為我見到出面啲人講嗰啲呢啲咁嘅直播 apps 呢搵隻狗乸奶自己㗎嘛係咪先我都有㗎嘛係咪先人獸交都有。 傳說中嘅奶油狗㗎嘛、 但當然呢我唔睇嘅我唔睇呢啲嘅咁再疏爽啲偶爾走下光啊咁樣嗰啲呢咁嗰啲好偶爾嘅嗰啲真係好撚偶爾嘅走下光咁又有呢咁嘅號咪俾我囉咁咁用我玩緊 你如果要睇呢啲其實嗰啲咩 DisAV 啊都有㗎。 要你又點同呢直播啊。 係囉即係睇下你係直播定係唔直播囉。如果唔直播嘅 DisAV 大。 如果你唔直播我不如 BT 到 AV 睇有冇分別㗎冇分別㗎你明白啦咁如果咁巧表妹又喺度玩緊呢一樣嘢㗎喎。因為我冇佢個因為佢用第二個微信號登記嘩啲冚家產啲女兒十九幾廿個微信號。 係啦好多㗎啦。你成日見到啲女兒話我呢個唔用㗎啦你加我呢個啦。 咁跟住咪加緊咗佢咁表妹就成為我第一個火山嘅號嘅網友啦嘅好友啦。咁跟住我寫乜朋友都冇嘅入面。我嗰日呢我話俾我個火山號係咩你哋加我啦我而家費事揾啦。咁一路喺度玩緊個火山啦咁我本來諗住直播出嚟㗎不過直播都冇用啦得我同佢知咋嘛你哋睇唔到係咪先。 喔即係你唔識嗰啲人你係唔會睇到啲嘢嘅。因為你可唔可以搵嘅先。 佢可以搵。但我。 即係如果譬如好似琴日咁我係完全未用過嘅咁我突然間開個戶口跟住搵你同阿表妹嗰啲嘢會唔會搵到先。 搵到。 喔咁得啦。 你要打我個號囉。個號囉。但如果你直播緊你會喺好下面囉好後囉因為上面嗰啲呢啲粉絲係十幾萬粉絲啊百幾萬粉絲啊咁啲最高嗰啲喺上面咁你嗰啲冇粉絲㗎嘛零粉絲咁係喺你直播所以直播冇用㗎冇人睇㗎咁而家我得一個阿表妹係我嘅好友咁得兩個我直播咪佢睇囉係咪先 直播你睇 囉佢直播咪我睇囉跟住佢又唔止啦佢好好好多啦咁我就係、是、其實我唔係為阿表妹嘅我係為睇下妹啲疏爽嘢睇。咁當然我試完火沙呢我就試抖音啊試完抖音呢我就試找飯啊試完找飯我就試龍珠啊好撚實多嘅呢啲。我可以逐個試㗎嘛。咁所以如果網友又有邊啲疏爽嘅直播 apps 呢不如就俾我啦俾埋個號我咁等我方便下啦 ,ok? 咁好我話講咗呢啲咁嘅唔係糾纏嘅都幾開心啊佢真係有少少面黑因為俾阿林林質完但佢都對我唔錯啊又識阿懶懶石石啊。 唔係你見佢都係即係屌飲飲下咁跟住又走埋一邊對住塊鏡喺度跳舞唔知點樣夠唔成日都成日都 佢係好鍾意咁 兩次都咁喎屌。 佢係好鍾意玩抖音所以咪啱玩抖音佢成家都跳下舞㗎即係其實有一次你未喺度呢你唔喺度呢 啊，好似同新加坡網友嘅嚇，咁、我就大大唱佢都喺度跳舞啊，佢都在跳舞啊。咁我好似玩得好開心嘅喎， 咁佢不如落去 disco 做 dancer 啦，跳舞，佢有啲表演欲嘅， 係咯，咁咪落去做 disco 做 dancer 咯， 咪好似阿紋身妹咁咯， 撚咩？ 所以紋身妹咁啊，紋身妹你又唔屌柒佢，因為紋身妹靚啊嘛，你咪正契弟嚟嘅。 唔係，紋身妹冇坐台，有坐台我坐去㗎。係 咩？哦，咁我冇所謂嘅，因為我又當我蘇弟啊。咁、但係當然啦，佢俾阿林執撚完，咁對我都傻，即係喺嗰啲跳舞 態度好少少啦， 好好多啊！坐喺大髀又有，坐喺我兩隻腳中間又有，佢坐喺我兩隻腳中間，佢隻手係手把後面啊，手把後面做乜撚嘢啊？ 第三隻腳， 我第三隻腳啊！仆街，好彩當時我未飲神山會啊，咁咪屌你啊！咩十點鐘我已經屌你啲埋單走啦，坐你浪鳩，咁玩啦、啊，玩啦、啊，咁啊玩到跟住你走啦。你走啦，咁啊嗰條肥妹喺度啦，咁啊佢哋喺度啦，咁啊咁最後邊點樣 就 啊？ 肥妹有冇抄牌咁咧？冇啊！ 冇啦，我都唔啱，係咪先？嚇，咁個肥妹都走埋啦，跟住我咪同阿表妹講咯，話喂不如食宵夜啦，係嘛？咁我食宵夜咁啊，佢好咁啊，佢出去揾人埋單，揾人埋單嘅時間，我就係喺嗰0.05秒。就攞支神山虎出嚟，咕飲完之後抌咗佢，毫無痕跡可言。啱時間啱，即係時間啱啱好噶。但係嗰時10:00到啦，咁跟住咪買一單啦，就醒咗阿林一嚿水啦，喺微信度嘅。咁跟住就俾啲 tips 俾咗10蚊嗰個姐姐啦，嗰個妹妹啦，咁啊俾咗50蚊啊嗰個乜撚嘢？毛巾仔啦，毛巾妹嚟嗰、那個係咪？我唔收嘢啦。咁啊，總消費950蚊。係因為我哋同你交代㗎嘛，因為每人攤抌五嚿水㗎嘛，即係賺咗25蚊啦嚇。啊，當然唔會俾翻你㗎啦，係嘛？ 嗱咁飲茶你請啫，佢 係咯係咯，飲茶我請啫，係咪先？嗱唔係㗎，飲茶呢係因為你幫我記神山虎㗎嘛。係唔同嘅，我同你關係嘅。是即係非比尋常，好撚複雜，即係好撚好，即係一個唔知乜撚嘢嘅關係嚟㗎。好撚哎呀，唔撚知咁，我唔識形容嘅。但係我而家講嘅節目講嘅嘢唔係講你。咁同佢再睇走去食宵夜啦，走去木屋燒烤，食咗一隻史上最撚辣嘅虎皮尖椒。 哦， 即係我都好食得辣㗎啦。我已經其實唔會有其他嘢嘅，跟住屙啡啡，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哇！ 加上神山虎咧， 加上神山虎啦，唔係嘅，神山虎我已經第二朝飲咗，白曬啦，我已經去霧全清噶啦，係冇得再白噶啦，啊！但係呢次我就唔知道，即係仲食嗰啲沙蠟啦，唔係污糟嘅問題啦，啊！咁全部白出嚟，咁啊食完冇耐嘅，食完嗰只煎椒冇耐已經上過廁所啦，咁嗱淋白屌你啦，係咪？翻酒店啦，深圳酒店房啦，咁其實翻酒店房，咁點樣啊？跟住我又，我真係廁所，跟住使唔使咁急啊？使唔使咁趕啊？佢話：使唔使咁乜間啊？咁啊，咁我唔理佢啦，乜不如食完之後，咁啊，梗係其他嗰啲清潔嘅嘢唔好講啦。跟住我咪撳咗個浴缸，開定水，我租咗間浴缸房啊，開定水，因為上次咧就同佢。浸過㗎嘛，即係第一次浸過，第二次冇浸啦，因為第二次間房冇浴缸㗎嘛，咁第三次咁再浸啦，咁差唔多啦，咁點呀，開緊水之餘，佢就喺張床度啦，咁我咪即係買佢解除個束縛啦，摸摸摷摷啦，我打下茄輪啦，擦牙先 ,ok, 咪再擦牙先囉，擦完返嚟就摸摸炒炒囉，可以好似彈琴㗎嘛，彈 keyboard 咁一邊咪捽緊個妹妹一邊就捋緊個波囉，可以彈 keyboard 咁你玩音樂嘅你知 keyboard 點玩㗎啦，玩 keyboard 咁咁跟住呢就水滿啦，水滿啦，跟住咪我自己我一齊沖涼啦，咁我跳咗個浴缸度先，咁表妹自己走撚咗埋去淋浴嗰度淋喎，做乜撚嘢呢？做乜撚嘢呢？咁我諗啊，就屌你咁啊，仆街！ 唔係姨媽度啊？ 唔係，淋浴啫。佢真係唔想同我浸啦，唔想浸就冇人啦。租間房，租間個房做乜？因為我自己一條浸。啊，佢唔係喎，佢浸撚佢淋完之後，位置快冇巾，就坐喺咗我嗰個浴缸邊啦，裏邊伸手入去，我第三隻腳就嗰度捋喎，捋你老母咁樣捋，屌你咪成個人扯佢落浴缸咯，個頭咪冚咗埋塊玻璃度咯佢。屌你啊！哎哟， 屌出， 屌鬼啦，梗系，跟住千唔該，唔好意思啊，又乜乜啊，但隻手就不停咁喺度，我屌你老母，黐線，不停喺度摸又摸又擦，對唔住，對唔住，對唔住，摸摸臭臭，摸摸臭臭，咁都唔知係講對唔住，令到佢唔炸型啊，定係摸摸臭臭炒到佢唔撚出炸型啊？硬咧，凳你又，咁啊，唔重啦，唔撚出重啦。唔等啦，唔买床啦，记住啦，唔买床啊，唔买床梗系，咁即系有啲嘢冇攞啦， 系 啦，咁即系冇即系，咁啊有啲嘢冇攞，即系冇啦，冇 ，OK 冇，啊，即系真系冇 ，OK， 咁咪闩埋嗰个，因为我本来开咗个厕所门嘅，闩埋厕所门，走入厕所度砌佢咯，咁啊我哋啱啱咧喺厕所门隔篱咧。就有一個放毛巾嘅嘢，放毛巾嘅嘢噶嘛，嗰啲架噶嘛， 掛喺度嗰啲。 啊，咁咧就推咗佢埋去嗰個架嘅下邊。咁嗰條女，咁嗰條女咪成隻手，佢手咪就揸住喺個架度啦，好平常啫，好平常啫。跟住想，跟住有喺後邊就又伸隻手喺個波度抄啦，又抄又揸啦。跟住成個嗰個架掹咗出嚟，不鏽鋼架嚟噶。成個蚊撚咗出嚟喎，放手喎，剝攞到外公，到我剝到我個膊頭度喎，將我閃得快呀，閃唔快剝落個頭度， 中頭獎㗎 啫。屌你諗爆光都好似，嘩乜撚嘢，使唔使我心諗節目使唔使咁激烈呀、啊、屌你囉係咪，喂真係好危險喎、啊、話所以你知你咩死 X 寶啲嘢係化學㗎啦，成個架抽到出嚟，咁哎呀抽到出嚟又痛痛啦，咁即刻 換場地啦，即刻 換場地啦，換場地。咁當然啦，掹翻個 0.01 出嚟啦。唉，想唔大都唔得噶嘛，係咪先？冇喺手，冇喺身上邊就冇問題啫。係咪先？ 有就 啊咩啦嚇？咁啊當然啦，咁啊又係剔個袋，跟住又診到兩診，佢又將個枕頭。自動啊，我就好撚就中意呢樣嘢嘅，或者咧，摺喺佢自己屁股度，咪更加襯咯。咁因為其實不勝酒力嘅關係咧，咁啊襯一半咧，都係冇出嘅，咪算啦。 太攰啦。 咁啊，跟住都係唞啦。咁唞到大概4:00-5:00啦。咁神山府就 call 啦。啊，咁啊又攞個 call 咯，又攞個 call 咯。咁又襯一得喎。finish， 好正啦，跟住瞓啦，瞓到唔知几点，其实我知几点啊，我睇翻微信就知啦，咁有个撚样咧，话几时过嚟接我，嗰个撚样就即系你啦，阿碌，因为阿碌咧就揸咗架车，喺酒店，拍低，咁夜晚就饮咗酒就唔方便揸啦，揸架车走啦，就坐的士走，所以阿碌咧就朝头早就要坐翻架的士过嚟攞翻架车，就顺便接埋我，咁阿碌嗰个微信咧。就提醒咗我一樣嘢啦，但唔係提醒我一樣嘢，提醒我隻老虎一樣嘢。 提醒你個老虎。 喂，你快撚啲，屌撚完好走啦，喂大佬，趕條女走啊！咁你提我，咁我緊做嘢啦。咪就係咁啊！我冇攞曬口水，我喺埋廁所刷一刷牙先咯。咁跟住又彈琴咯，玩 keyboard 啫嘛。揸到佢醒啊！吵醒佢，咩叫吵醒嚟？我真要最明白啦。 吵醒， 你幫我吵醒佢啊！嗱，我真明白啦，呢只叫吵醒啦，吵到佢醒。吵醒咪又剔咯。剔到個又有0.01啦，咪診咯咁啊。到最後咁啊，平平白啦 ，finish。咁啊，跟住就唞啦，跟住俾錢佢啦。咁啊，當然1,600啦，我都俾貼士嘅啊。咁跟住我咁啊，我話你可以走噶啦，即係其實都幾撚契弟，屌你完可以走啊。即係當然啦。我知你嚟緊啦嘛，咁到時又要梳洗又要剩咁樣要你等個無兩位啦，係咪先？咁所以咪你可以走㗎啦。咁嗰時大概係10:30到囉。咁跟住佢走咗佢即係走啦。咁跟住咪我咪攤頭下囉，再浸一次浴缸先。 咁啊，咁啊等就等你咯。咁你話 OK 啦，我唔係 OK 啊，我十一點鐘我要落去大堂等你啦。咁、跟住你話叫佢停一場等我，跟住我咪過嚟揾你，揾、完你咁啊，跟住翻翻嚟咯。咁啊而家翻嚟呢度錄節目咯。咁、總括嚟講咧，一喺我呢次嚟講咧，都 OK 嘅。即係唯一遺憾咧， 就係、是、個假啫，係嘛？ 冇錯啦。嗱，臨走啦，有乜要陪啊？你老尾係咪先？而且即係其實呢一次，如果喺個廁所度做咧，激好多咧。我諗即係唔好係0.00啊，一定係0.00噶啦。即係 high 好多。唯一遺憾就係唔可以0.00咯。就俾個假卜咯，天都唔幫我啦，係咪先？個假你唔好以為真係好咧 high 都幾撚重啊！咁啊，因為阿表妹咧，連埋隻手嘅手嘅力。一齊卜落嚟啊嘛，哇！嗰下都幾撚痛啊！咁啊咁啊算咯，咁啊嗱臨走啦，費撚事屌你老肥，要陪噶嘛，可能要陪噶嘛。當然佢要我陪我會責任啦，因為 佢啲咁 啊 屌你啲嘢化學傷我賠錢俾我差唔多。 你化學啊嘛，但係咁啊始終都會叫做，唉咩啦？好啦咁啊完咗呢次啦。咁總括嚟講咧，都要講啊麻麻啫，我就覺得呢次。我諗你都覺得麻麻啦。首先一你可能不勝酒力啦。 係咯，一來就不勝酒力啦。 二來見到就唔係好得啦。叫做靚妹啫。唔係靚㗎嘛，最緊要係囉。咁你又唔覺得，我又覺得好撚普通，一係屌撚過㗎嘛。咁喺玩喺 K 場嗰個氣氛其實又做得唔好啦。咁佢都決定㗎啦，八月應該會去一轉其他地方啦。咁當然係如果首選神獸啦，睇下會唔會去到更遠嘅地方，因為去更遠嘅地方阿碌你去唔到。係 啊， 係啊。咁睇下點安排啦。咁因為暑期工啊嘛，玩埋呢、這個八玩埋八月就冇㗎啦。咁都其實唔係未必代表冇㗎啲女。如果咦做雞搵錢好過讀書嘅可能會留㗎。好多女都係咁樣㗎。但系你话，但系一定会走一大班咯，走一大班咯。咁啊，即系趁住七月八月啊，咁啊，其实玩嘅时候嚟啦，识陶老板就知噶啦。咁你老司机实知噶啦。咁你后生嗰啲而家啱啱新听我嘅，咁啊，你喺呢个时候系要玩就玩学玩呢啲啊。咁啊，过苏州过后就冇艇搭。OK， 咁啊最后啦。 我讲多样嘢啦，啲暑期工就自然即系加价都应该差啲噶啦。 差好多啊！我啱 OK。你講一講，我要睇睇你。其實好多呢啲咁啊，暑期工陷阱啊！哇，好似就唔係你見暑期工，係暑期工俾你嘅陷阱，好撚多。上到去即係話明博嘢，上到房夾實自己啊！夾實自己啊，唔俾你砌啊，都有嘅。以前啊，即係好多古靈精怪嘢㗎。即係唔同而家，即係唔同早輪嗰啲有咁有家教。尤其是如果譬如好似食 X 寶嗰啲咧，其實加價更加少嘅。即係睇質素啊嘛。神獸就好啲。 神獸就包保，即係。 但係神獸就唔會太多，暑期工我覺得唔會太多。係有一定會有，年年都會有，但就唔會太多。因為如果係冇暑期工嘅話，小豬嗰啲唔使去旅行啦，係嘛？小豬去旅行啊嘛，係咪先？咁但係就都會有，但係你遇著嗰啲咧，真係。人哋屌你可能做個人如果洗閪你咩、洗閪你感受咩係咪先，所以會難掌握啲嘅。所以我點解啦，喺暑假同唔暑假喺我嚟講冇分別㗎。我唔會鍾意搵啲暑期工，我唔鍾意搵啲18、20歲，我唔鍾意，我鍾意搵啲22歲你出嚟做曬嘢啦，性經驗都有啲豐富啦，咁嗰啲係最好玩㗎，或者呢但係網友唔係㗎嘛。一聽到暑期工三個字，哇！全身軟一動硬啫嘛，咪先？咁你哋啲網友點啊？ 要乜咯？ 係啦，點衡量啦？ 即係你如果好似啲咁喎，咁有網友咁對啲服務有要求嘅，咁就真係冇搞。 咁真係冇搞暑期工啊！ 冇搞暑期工啊！ 擔都唔會，我保證唔擔，我擔保唔擔你。 應該都唔會擔暑期工。 OK， 咁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下個禮拜再見啦。但希望啲網友出席。8月18号 Webcast 嘅网聚啊 ，OK， 节目时间差唔多，下个礼拜见，拜拜。